Just run away.

看见，开始研究心法，红着脸，只是马到焦了，心为突然分了场。 我还是不回答， 我不会怪你不说真话，别以为朋友都是傻瓜，眼神常常在发傻。 DJ 烧让冥河边知道，大火苗的冰雹，但是放的骄傲，天地反角，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在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小火焰的舞蹈，带火苗的冰雹，被宠爱的荣耀，只为你倾倒。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在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 OK， 火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火力歌单。 过去的熟悉，走进了你皮脑开惊喜，离我距离就像大花哥那飘逸，长远的看着很接近，这灯闪了一下代表我还在意，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怎么不小心，喇叭按了两声代表我会离去，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， 我受过的阴晴声是你这个远的旋律，传说在城市中变成一首幻想曲，一边疯狂记录一边璀璨的忘记， 忘记 忘记 忘记忘记 忘记， 你发笔记 说着牵着手留在这里， 对不起 要送个月光的年才得理， 有你心 的确不是用来吃的冰淇淋， 冰淇淋快乐狂言在你身边的美丽， 没有了你的说开始不停走动，就像回忆带着对我快乐回首，一秒反转动的在我背后挥动，速度再快也追不回承诺，这重要是定你地名光你居空，音乐歌单让我假装感动，开心的你不用自动自言心痛，我看不懂 过去的熟悉，走进了你皮脑开惊喜，离我距离就像大花哥的飘逸，长远的看着很接近，车灯闪了一下代表我还在意，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怎么不小心， 不小心 喇叭按了两声代表我会离去，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， 我受过的阴晴声是你最遥远的旋律，传说在城市中变成一首幻想曲，一边疯狂记录一边璀璨的忘记， 忘记 忘记 忘记 忘记，你发笔记 说着牵着手我留在这里， 对不起 要送个月光的面太得理， 有你心 天生不是用来吃的点心， 冰淇淋都快乐狂言在你身边的美丽， 没有了你的说开始不停走动，就像回忆带着对我挥了挥手，一秒反转动的在我背后挥动，速度再快也绝不会再多，这种要求定你地名光你居空，音乐歌单让我假装感动，开心的你不用自动自言心痛， 身体要到去哪里，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全都不用理，麻烦都随他去，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听歌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， FM